大街上那么多色狼，这是你，你看着不好看，你可以不看。 那你好看谁不看呀？对不对？ 他也看不是， 肩膀头露着，然后肚脐也露着， 哎，时尚。 尤其夏天那衣服啊，前面也勒出俩小屁股带儿。 不，这是什么词儿？ 他们那些衣服叫什么装来着？ 休闲。 休什么？ 休闲。 您听这名字，知道休还穿，这不闲的吗？ 这是这么解释吗？ 你有钱的老婆还都不好养活 啊， 生活得有档次，讲个品味。 哎， 洗个澡嘛，给上什么桑拿？ 哎， 你说到那里边去，这个给我来搓一下， 哎。 那也过来摸一把， 对，那么哪儿那么多人呢？就一个人按摩奶浴 啊，对，我老婆绝对不给别人创造这种抚摸的机会 啊。 我们洗盆浴， 哎，有的桑拿也有盆浴， 不，盆浴 怎么盆浴？ 回到家关上灯，打盆洗脸水，自己洗盆浴，洗出我们自己的浪漫，那绝对不。 哎，行，别洗了，哎呀，这么一说，这有钱人不容易， 那当然了，他累。你说买完那个珠宝啊，那个首饰啊，你要不戴上吧，冤的 啊！ 你要戴上了，冤结道了。你看我老那金耳环、金项链、金戒指，要戴的大大方方的戴，多黑的道，我们都扭着走， 不在。 十块钱三件，白给都不要。 假的， 隔三天还给一擦了，不擦这玩意儿长铜锈。拿牙一咬，硌牙。你戴上吧，跟真的一样。来，老婆，全戴上出去。臭美去吧，走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这有钱人还真不如你。 你那当然，别说这个了，住跟我也没法比。 哎，这我得跟你说，住你比不了人家。 怎么了？ 你看人现在有钱人都在那远郊区买房， 别 墅， 对， 有山有水，风景又好，那个东西， 有山有水 啊， 还有环境保护法， 对， 水也没污染了 啊， 树也不敢乱伐了， 哎， 可野生动物也多了， 啊， 半年家里不来一客人。好容易来一个围着别墅直溜的， 狼啊！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 过去这是他住的地儿啊，你现在盖成别墅了，狼李维给他改善住房条件了，围着别墅那正找门呢。 行，你太不了解有钱人了。 怎么呀？ 人不光远郊有房子，人城市里还一套呢。 啊，对，这我明白啊。别墅刚装修好，头几天住着新鲜。 对， 可家里有事还得回城里呀。房子不能空着。你说这豪宅不光这狼惦记着，这小偷也惦记着。你说这一屋子宝贝让人偷了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 没办法。养两条狗。 养狗。 哎， 狗得有人喂啊。 雇一保姆。 保姆要寂寞呢， 把人保姆老公接来。 您听这多好，几百万装修好的别墅，让保姆一家子陪着狗住，住还不能白住，每个月给人送钱去， 得发工资。 哎，有钱心眼都好，怕人饿着，离城里远吗？ 对， 隔三差五的送点米呀，送点面呢，送点鱼呀，送点肉。哎呦，感动的这个老保姆啊，这个有钱的人啊，心眼忒好了， 就是。 比我亲儿子还孝顺呢。 行了，我问问你吧。你住哪儿啊？ 我城里呀。 哦， 塔楼啊。 对， 28层。 你住几层啊？ 地下。 对，你住地下室。 我们家反正进去就上炕，下来就算出来了。黑乎乎的还不耽误做梦。 哦， 什么浪漫我做什么。 都做什么呀？ 捡钱。 捡。 一晚上先捡好几回，全是大票。 多大票？ 多大票？最小的一张比我们家住那地儿大，攥住了我就不撒手啊。睁眼一看， 什么呀？ 那棉被，手指头攥疼的。我跟你说， 郑玉山有钱人不如你。 你看这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别看地儿小，冬天我喘口气，我能暖和半天。我们家从来就没问供暖问题跟小区物业发生过矛盾。我们家出门都不锁门。 对。 就没丢过东西， 你们家也没什么可偷的， 这叫没钱一身轻，知道吗？ 对，这没钱一身轻， 真有那么多钱，你还想放哪儿？多累得慌！ 我这想干嘛呀？有这么多钱就放家里呀？ 那小保姆要学坏了， 那就在身上带着。 要让人偷了呢？ 投资房地产。 降了呢？ 炒股。 套了呢？ 放朋友那儿。 跑了呢？ 放老婆那儿。 万一要不出来呢？ 那就锁保险柜里。 万一楼上漏水给泡了呢？对不对？